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9节，第60节，善谤圣贤，清廉道德。这两句8个字，我们要很重视它，决定不能够大意疏忽。这是我们自己立身修行成败的关键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眼前这个世间灾难非常严重，在佛法里面说，再大的灾难都是属于花报，果报在来世，果报比花报一定更为严重。灾难怎么发生的？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注疏》里面引经据典啊，多次的给我们说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仔细观察世人，反省自己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不善啊。诸佛菩萨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，我们也听得耳熟了，可是就是做不到。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是个基本的概念，这个是吉凶祸福的根源呢，也是凡圣迷悟的根源。佛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知？六合敬里面见合同解就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，所以佛菩萨展现给我们看的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特别注重啊，同体。体是什么呢？体是性体，同一个真如 本性。啊，所以经论上才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就是指一切众生，包括有情无情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。啊，真诚心、慈悲心、爱心，遍虚空法界，这是大乘教里面的基本概念。啊，清净是决定不染，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。这个见和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错误，与这个基本的理念偏差了，啊，甚至是颠倒了，颠倒是完全相违背。佛菩萨他们的念头叫正念，正念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念整体。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为小团体，啊，而且是非利害往往因为自私自利这个错误观念，就没有能力辨别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说实在的话，基本的东西没有学到，没有落实。我们讲佛法精髓归纳这个十句常常记在心里，跟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个标准来对照啊，来修正啊。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用真诚心？如果用的是真诚心，这个心就是道心，菩提心之体。至诚是菩提心之体，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哪是身心？清净平等正觉是身心。所以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呐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用这十个字来对比，相应不相应？啊，不相应的就是轮回心。相应的是大菩提心。啊，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？ 于有所谓，看得破，忍不过。啊，看得破，明明晓得，明知还要故犯。啊，忍不过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教人呢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要想成就呢，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小人就有小成就，大人就有大成就，不能忍就没有成就。啊，要能忍受啊。彼此不能容忍，不但自己不能成就，还害了社会，害了别人。啊，贻误众生呐！所以世尊在六波罗蜜里面，对于忍辱波罗蜜讲得多啊。特别重视，特别劝勉。让我们平心静气，啊，这样对于一切法，才有能力融会贯通。忍耐是修定的前方便，啊，也就是修定的预备功夫。定能生慧呀，慧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够自度度他，这个重要啊。人生在这个世间非常短促，啊，佛在经典一再提醒我们，人命在呼吸之间呢，啊，千万不要想错了，啊，还有几十年，还有几百年，那做梦啊，妄想。真正有智慧聪明人，他只是把握眼前这个刹那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绝不会因为任何障难而放弃了修行，而放弃了积功累德，那是世间最愚痴的人啊，没有智慧啊。啊，有智慧的人一定把机会啊抓住了。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。人生在世间，啊，昨天有个学生来看我，他明年大学毕业了，啊，问我毕业之后怎么办？ 啊，父母有意见，长辈有意见，啊，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，我就告诉他了，人生一世，你看看古今中外，事出事法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一生循着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努力精进，他会成功啊。如果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天天去摸索，摸了一辈子，一事无成。那么又要想到我们的能力有限，精力有限，光阴有限，所以目标不能太多啊，太多了做不到啊。而且要懂得随缘，勉强又做不到。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，念大学目的何在？他说想赚大钱呢。哦，我说赚大钱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。生活困难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台湾王永庆小学毕业，大富翁啊！可见的这个赚大钱不是在学校念书念来的啊！啊，钱从哪里来的呢？前生修的因。换一句话说，命里头有啊，你才有，命里头没有，怎么赚也赚不到啊。观念错了啊，对这道理、事实真相都不懂啊，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。啊，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亿万富翁，我们很清楚啊，过去生中佛门里面种福啊，他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。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得来的。你不懂得修因，贪图果报，佛法讲无有是处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世间人迷在这些果报当中啊，果报享受完了之后，这一生当中没有修福啊，所以来生就不如今生了，一世比一世差了。如果造作罪业，这个罪业是非常容易造啊，不知不觉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尤其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，他对社会有影响啊，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不得了啊！啊，单单这个发大财的影响，就害无量无边众生。 这不是救人呢，是害人呢。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服务一切众生，造福社会人群，这个功德就大了，福报也就大了。现在人懂得的很少啊，不读圣贤书之过啊，不读书不讲学了啊。什么叫修身呢？忏悔、反省、改过，这是真修行，真正做功夫啊。必须知道啊，我们没有成佛，没有成佛，等觉菩萨都有过失。人家的好处，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，所以他能成佛。啊，菩萨这个地位呀，一直往上上升。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很可怜的，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所以我们的前途每一况愈下啊，见他人过，免不了要善谤啊，功高自满，那造业。不见自己过，自己过是永远改不掉，不但改不掉，天天在增长，这怎么得了？会修行的人看到别人的过就是自己的过啊，自己看不到自己过，看到别人过就是自己过。自己想想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啊，我有这个过失，赶快改正；没有这个过失，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，真正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呢，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自己的善知识，善才是这样成就的。善财这个理念有没有错呢？啊，是不是所谓阿 Q 精神呢？绝对不是的。啊，为什么说不是的呢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心是佛。佛所现的，为识所变，识是菩萨了。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是佛菩萨啊！他给我们做种种示现，帮助我们断种种烦恼，成就我们种种德行啊！可惜我们读华严没有学到啊！啊，你要学到了，你就是善财；你要学到了，你这 比，你也跟善财一样，一生圆满成就，不需要三大圣七劫。啊，如果你说我是人，他也是人，啊，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，啊，这个样子，你学佛就要三大圣七劫了。一生成就的人，肯定自己一个人是凡夫，除自己一个人之外，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实现。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决定不是妄语啊。啊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乃至于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啊，一切现象，通通都是诸佛如来慈悲示现度化我的。啊，我们能够这样用这种心态来学，这是真正大乘学人。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，自他一体，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欲度众生先度自己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度自己就是度众生。啊，自己真正做出来了，做出个好样子来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众生觉，想到自己有没有觉；看到众生迷，想到自己有没有迷。回头回得快。叫回光返照，啊，我们才能得真实受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了。